咁但係老老實實啦，幾千年中國嗰啲軍咧， 冇乜邊個唔係 啊？非分則步，或者分步兼而有之，係啊。咁多當然有個別名嘅，咁啊呢啲好少啦。 開國嗰一兩代咯， 都開國照報啊，開國唔報咩？ 暴力啊， 啊 報。 咁即係好多古仔講啦。我首先就講一個暴君。 唔係嗱，我啊覺得要分開兩樣喎。一個咧就係話佢死咗之後，將佢美化；一個咧就係當在位嘅時候咧，要啲臣子啊，其他啲全國臣民去美化佢。系两回事了喎、啊！ 呢、這个当代美化咧系必然嘅、 啊， 因为佢做紧 系。 首先，你啲人咧，第一你唔知佢系暴，或者唔知佢系分嘅居多。 咁啊系， 系嘛？ 山高皇帝远，鬼知咩？ 嗱，我同卢伟力都好关心大陆噶啦。 系 咁啊，讲亲都叫做三年自然灾害。其实而家大家都知道，三年系大饥荒， 系冇自然灾害嘅， 同自然灾害冇关， 系 系嘛？咁啊，当时佢即刻就要美化噶啦。 哦， 如果唔系你点咧？ 系啊，唔掂啊！ 嗱，我哋好 人要负责噶嘛， 好明白嘅啫。 嗯， 突然唔够饭食， 嗯， 突然粮票缩紧，突然啲副食品冇咗，咁你总系要有个说法噶，系嘛？你喺屋企大人要同细路仔讲，喂，一個月投得一斤肉，咁所以你就唔使望啦嚇。初一十五可能有一餐油油嘴，咁點解咧？點解咁啊？不可説， 不可説 啊！即係如果我知咧就不可説，如果唔知咧就冇得話俾你聽， 係答唔到你。 所以我解釋俾你聽，凡係分軍暴君嘅核下嗰個時代咧， 係 當時美化就必要噶啦。 哦，一定。 如果唔係點運落去咧？ 係 係嘛？我咪要自炒， 係 或者落罪己照。 嗯， 咁呢啲有啲人話我死都唔落罪己照噶啦。 係啊， 你鬧我就冚你嘅啫，我就維穩嘅啫。 嗯， 但係我唔會自殺、哦，我就唔會嘅。 係， 咁所以後世嗰啲咧，就是、由於唔知道，因為佢當代已經美化咗啦。 哦， 李世民点会等佢死咗先至美化？佢即刻就要丑化佢老豆，丑化佢大佬，丑化佢细佬。如果唔系，过唔到日子啊嘛，大佬。啊，中国系讲究孝弟噶嘛。 系 你无啦啦话一 三字经都有讲啊，守孝弟次见民啊嘛。 杀晒你不但杀，而且连人啲仔都杀埋。 系，梗杀埋啦。 啊， 咁啊，你报仇啊嘛。 喂，好惨啊！嗰啲 啊，即系。 亲骨肉嚟噶嘛？ 哦， 所以我话咧，后世嘅美化咧，就另外有原因。 嗯， 当代嘅美化咧系必然嘅。 系 啊，除非你系想博拉嘅啫，你即系唔维稳咁啊，唔掂啦。啊，所以我就首先讲一个被美化咗咁多年嘅一代天骄。 嗯，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吓。啊哦咁啊，系好美化啦吓！ 你话你讲秦始皇添， 边个讲秦始皇系一代天骄？我未听讲过， 冇咁样形容。 但系成吉思汗嗰啲暴啊， 哦， 就真系罄竹难书噶啦。 系 吓， 喂，呢个都唔关，会唔会唔关佢事啊？蒙古即系啲游牧民族系咁噶噃， 民族性格 系啊，譬如匈奴啊嗰啲咪一样灭咗，不过冇 咁夸张。唔系咁玩法。即係佢係之最， 係 武之一。 哦， 嚇、啊、嗱，舉幾個大例啊！ 好啊， 公元1215年，成吉思汗咧就攻陷咗金國。 嗯嗯， 嗰陣時金國有上都、中都等等啊。 係啊， 就是、中都係今天嘅北京嗰個地方，叫中都。 係 大屠殺一個月，百萬軍民， 嗯， 喪命。不但殺，而且毀，即係蒙古兵咧，係徹底毀滅咗中都。即係我哋而家成日講毀滅嘅程度係乜嘢咧？我唔能夠見到有兩塊磚冧埋一齊 嘅。 哇！你啲聖經度有嘅喎呢個。 有、啊、我知。 但係成吉思汗肯定未睇過聖經，佢又唔會抄。 喂，羅馬城之毀都差唔多啦。 啊，所以 但可個記載都係一樣好犀利㗎，羅馬城。 嗱呢樣嘢咧，唔使記載， 嚇、 啊、就係、是、事實俱在， 哦哦、 到今天為止，北京你找不到元代以前的建築。 哦，咁係啊，一定冇啦。 咁咁呢個已經係事實嚟㗎啦，唔拗唔拗啦，係嘛？嚇，呢度一個即係元打金， 嗯， 就係咁玩法。 係。 咁啊，1219年呢個大家都好熟悉㗎啦，就係成吉思汗西征法拉之毛。 嗯 嗯， 法拉之毛咧開都係大國嚟㗎。 嗯， 係係 啊， 你話西域又得，你話中亞又得，總之佢係大國，而且有好高嘅文明當時。你話係咪因為絲路咧？嗰啲唔理佢啦。總之，非常富有， 係 非常富庶， 即係有人口， 高度文明， 係有城市， 係啦。咁啊，蒙古兵咧，首先咧就斬枝先， 係 唔斬幹，將佢周圍嗰啲名城啊，嗰啲大鎮啊， 好興 啊，全部攻， 係 而且殺， 係。 夷平城市又是那首，咁然后呢就将呢啲俘虏呢， 嗯， 就攞嚟做炮灰， 啊， 即係攻佢花拉之毛嘅都城嗰陣时呢，就你哋 行先 冲先，有坑坑氹氹填佢爬城啊，施积如山咁我上去，所以佢话冇所谓㗎，你守得越好，你就帮我杀咗佢哋，本来我都费事费粮草。咁到呢個1220年到21年， 唔係呢度殺成點啊？19年 嚇， 即係花拉子模又俾佢剷曬。 花拉子模都話先剷其枝幹啊嘛， 啊 然後到21年就剷到首都啦嘛，嚇咁咧攻落咗啦。 係 呢個都城叫做咩啊？叫做撒麻爾干。 嗯， 今天係烏茲別克嘅。 哦， 今天仲系叫做撒麻爾汗， 系 咁个城毁咗唔紧要，地方喺度，即系人哋后尾又喺嗰度建成， 系 啊，20万军民杀清， 系 杀清全国花拉之毛咧，杀120万， 系 吓，咁啊再迟啲咧就到打西夏啦， 嗯， 打西夏咧，大家都知道西夏嗰个民族非常之凶悍嘅， 系。 咁甚至成吉思汗因此係受傷， 嗯， 受傷，即係佢未打京城之前咧，已經係受傷而死噶啦。咁，臨死就話：嗱，你哋如果係我孝順子孫咧， 係 我遺言就係殺咗佢，唔留屠城。 係 啊，咁當然佢啲仔孫。即系 叫做啦， 将佢破咗国以后咧，佢不但系屠城，而且系将嗰个皇宫啊， 冚冷烧晒， 成个京城啊， 系 不但系焚毁、杀人同埋烧，仲要将西夏文字记录 铲晒，系啊， 将呢个叫做党项民族啊， 嗯， 灭族， 系， 嗯， 啊， 党项系嘛， 一定吓，党项啊。 项啊， 党 项 羽 个 项， 系项羽个项。 系阿卢教授实睇过嗰个黄羽嗰个电影，同阿甄子丹打。 我冇睇过。 诶，呢个就讲西夏。 哦， 黄羽就系西夏嗰个皇族嘅，嗯，即系最后一支。 系， 嗯， 啊，佢咧就即系将西夏文字、西夏文化保留落嚟，仲要传至。教落孙同埋西夏啲武艺就教甄子丹，点知甄子丹咧即系攻城之后咧就厌恶咗呢啲打打杀杀，就走佬就宁愿隐名埋姓去做一个普通老百姓，后尾俾佢挖翻出嚟，咁啊父子之间决斗，黄羽即系演呢个角色就话俾甄子丹听，佢话我哋西夏人咧。是要有一啖咁样嘅气先能够存在落去，如果唔就灭晒噶啦。 系， 即系我哋党项人。 系， 当然呢个系电影啦，但系有所本嘅。 系，啱嘅。 咁所以你话， 唔系有个历史背景。 你话一代天骄，即系而家咁，你歌颂佢嘅武功，呢啲后世嘅人啦。 系， 何解咧？ 我都唔明。 梗系明啦。 吓，唔系。 我要做今天的成吉思汗啊嘛！ 哦， 明啦啩？ 冇咁夸 张。甚至呢个毛泽东，甚至认为呢个即系自己啊， 俾呢個秦王漢武， 係 成吉思汗彎弓射大雕更加高一層次添啊！啊，所以佢寫詩寫詞啊， 係 裏邊就提到呢啲咁嘅嚇大人物，其實都不外如是，係咁樣， 即係都未夠未夠英雄 嚇。咁佢係借抬舉人哋嚟到抬舉自己 咧？佢兩句 係 一句咧，你哋。只識彎弓射大雕， 係啦， 識得打打殺殺，唔懂政治， 係 啊，所以你哋略輸文采，稍遜風騷， 係 係嘛？所以你哋據往矣， 係 我家陣要看今朝， 看風流人物， 係啦， 看今朝啊嘛， 你哋睇我點風流， 係 係嘛？咁即係從呢個古仔，我哋講，即係成吉思汗咁樣嘅暴君， 嗯， 即係殺人係要滅族嘅。 是啊、 不但要滅人體，而且要滅埋思想、滅埋文化。喂，你使唔使咁啊，大佬？ 喂，佢又一視同仁嘅，即係除咗即係中亞呢啲地方殺到歐洲一樣係咁嘅嘛。最過癮就係殺到入蘇聯啊嘛，即係俄羅斯啊，對唔住，嗰陣時未有蘇聯。 佢呢個係一種 策略， 一種威脅， 係 威脅， 威脅係。 即係你嚟抗我咧， 係 你諗住。 就冇曬， 你實死 係 啊！你如果唔抗咧，仲好地地 係 啊！你抗一日，然後我咧就殺曬啲俘虜 係 抗兩日，我就屠城 係 啊！咁啊，然後咧佢打蘇州嗰陣時候，佢特登留翻100多个嗰啲未成年嘅 係 等佢去散播恐怖 係梗係啦，唔係人哋點知啊？嗰陣時冇咩噶嘛，冇而家啲大眾媒介噶嘛，啱唔啱啊？ 唔係嗰陣時，差唔多連中原啊， 嗯， 連即係中國中原咧， 長城以南咧， 佢都係要咁樣做嘅， 係一定。 咁但係當時又有好似有個叫做耶律楚材係嘛， 係 即係 嗰個遼國嘅嗰啲， 即係提出一啲善良嘅諗法啊，咁所以就避免咗即係更多人口嘅即係。傷亡 亦都好慘噶啦！聽講就係話長江以北啊，即係當呢個元朝蒙古人殺到落嚟，甚至已經成吉思汗死咗啦，即 係 唔單止係佢啊，佢啲孫 啊， 忽必烈殺到落嚟都係，然後剩翻十分之一啫。 嗯， 即係數千嗰陣時，即係北方中原數千萬人噶嘛， 幾千萬 係咯，得翻幾百萬。 嗯， 咁你去咗邊咧？咪曬咯，全部成刀下亡魂啊！ 白骨。廢平原啊嘛， 係啊，嚇，所以即係好笑噶，因為金庸咪好中意用袁浩文嗰首詞啊，哦、我諗香港人啊，如果唔係金庸寫佢咧，即係問世間情為何啊嘛，直教死生相許啊嘛，如果冇啲唔係金庸寫咧，可能大家都唔識。 唔係啲詞啊，靚詞嚟嘅， 好詞， 千古絕句。 咁啊，就係話你袁浩文嗰陣時都好笑啊，即係你本來就係金人嚟嘅，你姓袁啊嘛，姓袁其實係即係以前嗰啲耶律嚟噶嘛，即係嗰啲唔係拓跋啊諸如此類嗰扎友嚟噶嘛。咁因為入咗嚟中原，於是咧就改呢個中原嘅姓。咁啊，袁係好字嚟嘅，大災乾元啊嘛。咁所以咧就有袁浩文。誒後嚟咧，忽必烈最初咧佢話：誒你係我亡國之首啊！我唔睬你，我走。你話我唔，你要請我出嚟做官，我唔做。後嚟咧就竟然咧大讚，不單止出嚟做官喎，仲要大讚呢個忽必烈咩儒教咩乜乜噼里啪啦。點解咧？ 做此官行此禮， 唔係忽必烈最主要一樣嘢，嗰個行翻啲科舉。 啊， 行翻科舉咧，你讀書人有出路啊。最初就廢咗佢嘅，唔準啊。啊，後嚟好啦，恢復翻少少科舉。咁你班友咧有官做啦，於是哇又大讚啦，即係我所知道啊，大讚呢位暴君。 袁浩文 係啊，忽必烈都唔係好人嚟噶，即係殺到入嚟一樣嘅啫，同佢阿爺一樣嘅啫，係嘛？一樣照殺㗎，因為你蒙古人係佢個情況，即係佢係慣咗咁樣嘅，佢要征服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一個民族嘅時候，唔嚇到你腳都軟埋，嚇到你腳都軟埋，即投降咁咪最好咯，唔使打啦嘛。 元朝嗰啲統治咧，就 係 係異族統治裏邊特別殘暴嘅， 係 啊，所以咩嘅 十 九街一把菜刀啊， 係啊， 諸如此類。 咁啊，人分九等啊，九如十丐啊嘛， 係啊， 真係陰公啊， 七槍就 八黑九如十概 系，真系咁讲啊！我哋即系儒生啊，读书人嘅地位系仲低过 嗰啲。我哋细个读呢个小学啊， 系 就读到噶啦。 系 咁，同埋咧嗰阵时读小学咧就元朝嘅统治方法 系 啊！我最近突然之间记翻起，又发觉咦，原来好准确噶喎，有啲嘢 系 佢就话蒙古人、色目人 系。即係隻眼有顏色嘅，即係你藍啊綠啊嗰啲暗藍，阿拉伯過嚟嘅鬼佬啊乜嘢？ 都係色目人嚇，北方人 係， 然後先到南人 係北人同南人， 因為元朝係先統治咗北方先。 唔係北方原則上咧都係金人，可能金人已經溝亂曬㗎啦，啲金人都已經改咗姓元㗎啦嘛，即係元好文呢啲，本來個即係以種族計咧，佢應該就係呢個金朝嘅人嚟嘅，唔係即係唔係純粹嘅漢人。 唔單止係金人啊，頭先阿盧教授講嗰個耶律楚材，佢係契丹人啊，佢係遼嗰陣時嘅人 啊， 即係佢仲早過金人投降俾呢個元朝。 佢五代十國嗰陣時， 咁佢又將啲漢人嘅文化咧，教佢，即係話你打仗叻，馬上接。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 系啦。好啊，呢个时候咧就啱啱头先提到啊，应该呢只歌都系唱毛主席嗰首词噶啦，毛泽东首词噶啦，《沁园春·雪》啊，由马玉涛唱嘅，我哋听听先。 是王宫舍大雕。 检核酸检测呈阳性，不排除是经境外物品而感染病毒的可能。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朝清凉，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15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早上清凉，星期四和星期五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雨。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广东讲细， 系啊，有新闻嘅，即系北韩咧，最近呢一排接二连三、连四添啊，发射四枚叫做呢个高超音速导弹啊。咁其实自欺欺人啦。所谓高超音速导弹咧，呢个名词其实起得咧系有少少名不符实嘅。高超音速怎样叫高超音速呢？五倍音速就叫高超音速。那是不是能够飞到五倍音速的就叫高超音速导弹呢？飞也。它现在中国领先，美国和俄斯跟后，在大力研发这种所谓高超音速导弹呢，它是有一个特定的指标的。它不是说你飞得到五倍音速就叫高超音速，那些美苏50年代已经做到了，已经用乜嘢啫？你飞得快啫嘛。而家所讲嘅嗰种高超音速导弹咧，分两种，但系都系喺末端，即系最后要打目标嗰阵时候，你要用呢个咁嘅高速度，仲要系滑翔嘅形式，系可以变轨嘅。咁样先至叫做高超音速导弹。点解佢系有咁好嘅作用呢？就因为佢可以变轨，飞得咁快仲可以转弯，所以你拦截佢咧系非常之唔容易嘅。咁一种咧就系由呢个飞机或者系导弹投落嚟呢个弹头，佢本身喺呢个低空仲可以高超音速嘅飞行，直到准确打中目标。第二种咧，就是你首先射出大气层进入太空，在太空呢以超高音速，是叫做一秒钟7-8公里咁高，即是20几倍的音速，然后重返大气层进入地球之后呢，它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攻击目标。这种呢北韩根本就达不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院舍里面的院友啊，怎样可以鼓励他们打针呢？安老服务协会主席陈志玉 帮长者评估了适合接种疫苗之后呢，都应该是要得到家人的同意。 冯太你好。 我先生是院舍的院友来的，有一次我上去见到有些医生呢就在这讲解，那么有些人举手说打。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资源有限，政府应该怎样运用先最有效？有哪些地方要巩固？哪些要简化？怎样可以令我们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起想想怎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好啦，国球开出，斯朗涉前柱侧压批向远柱入网，协助球队2-1绝杀对手。 这个头锤力度和角度兼备。顶头锤在足球比赛中常见，精彩观赏性十足，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入波型的背后会有机会导致脑部受伤，甚至增加患上脑退化的危机？近年很多研究都证实了头锤用得多伤脑，而且越来越多足球员出现了脑退化。格拉斯哥大学曾经以职业足球员作大型的研究，分析超过7600位前职业足球员和23000个公众健康纪录，当中1180名前职业足球员在期间离世。研究人员发现职业足球员死于脑部疾病的几率是一般人的 3.5 倍，而在各种的疾病之中，以阿兹海默症，即是俗称叫早老性痴呆、老年痴呆或者脑退化症的最常见，因为这种病死亡的几率足足比常人高出5倍。患者的记忆、理解、语言、学习、计算和判断能力都会受到影响，部分会更加有情绪、行为、感觉等方面的变化。前足球员患上运动神经元疾病和帕金逊症的几率也都比一般人高。研究进一步分析，相比起甚少顶头锤的守门员，后卫球员出现脑部疾病的问题特别明显，而且一个足球员的职业生涯越长，出现脑部受伤疾病的风险也都会越高。有见及此，英格兰足总近年下达一些的建议，包括每星期最多只可以安排10次的头锤训练，又规定青训不可以给未满12岁的学童练习头锤。舒利亚、连尼加和巴里斯达等的英格兰名宿就曾经试过踢了场禁用头锤的比赛，规则是上半场不准禁区外用头锤，而下半场更加直情不准用头锤，希望慢慢将这种意识带给大众思考。如果球赛日后演变成完全禁止用头锤，会不会大大减低了观赏性？还是作为观众的我们关注球员健康才是最重要呢？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廣東廣西嚇直播室有盧偉力、馬丁成同埋馬恩慈，我哋繼續講文學史籍美化呢個分軍同埋暴君。 嗯，我講分軍咯，我想，即係分軍咧，即係大家最吹捧嘅， 係 就無過於唐玄宗啦。 係啊， 啊話佢咧， 我以為你講崇祯 啊， 崇祯都好分軍㗎， 唔係。最緊要唐玄宗佢分得嚟犀利，因為前半段好後半段衰啊嘛， 哦、 啊開元就好天寶就衰啊嘛，咁、你又衰在一個咁鼎盛嘅唐朝，真係空前噶啦已經， 俾佢玩謝曬， 居然搞到即係重用啲胡人，啊搞到佢即係反噬，咁誒呢啲係分啦，但係即係。當朝的人已經捧他了，白居易、哇，即係唔單止係喺政治上肯定他，而且喺即係生活上，喺感情上邊， 啊 肯定他，哇，《長恨歌》真係你如果睇到以後咧， 你都 係會覺得他和呢個楊玉環的愛情咧，就真 超越時空啊！ 空前絕後，冇啦！我咧就去西安前幾年睇咗一個大型的歌舞 show， 你都唔可以講佢係劇㗎，因為佢係嗰個劇場係依山而築嘅。 係 盧教授，唔知道你有冇去過？ 我冇去過。 西安嗰個節目咧，值得一睇。點解咧？佢依山而築，佢個背景咧就係真山，所以佢。 有好多可以投射嗰啲嘢喺度，使到嗰個大型歌舞咧係好立體感同埋現場感十分之強烈嘅。 哦，呢、這個有腦 文化旅遊啊！而家 佢除咗呢個中間嗰個中央舞台，係、美輪美奂，而且五光十色，即係伴舞嗰啲人咧係即係。 嗰、個變咗露天嘅喎。 嚇、啊！嗰、那個當然露天啦、啊，當然露天啦。 係。 咁你冬天係凍㗎，夏天係熱㗎，但係咧個票價仲好高㗎。係、我坐嗰個貴賓位 係 $1,000到㗎。 哇！ 話咩啫？而家$1,000喺大陸，我知係咁嘅價錢嚇。 叫你撳啊，未必抵。 中滿座嚇， 滿座買都買唔到啊！ 滿座喎、 啊，咁啊係 啊。中央舞台，仲有四個小舞台， 哦、 四個小舞台咧，只不過係規格較細，但係上邊跳唱歌跳舞嗰啲劇情咧，同中央一樣嘅、 哦， 即係等於係即係電視嘅分鏡頭咁咁樣。 犀利，犀利。 係啊，即係佢個舞台範圍咧之大咧，係大過一個足球場嘅。 哇！ 咁你可想佢嘅觀眾席啊？ 係後邊嗰啲要望遠鏡睇啊！ 唔緊要，但係佢輝煌啊！ 輝煌，係即係個氣勢啊！ 不但係個舞台係又可以噴水， 哇！ 又可以出火，係即係上邊吊蛙呀嗰啲飛來飛去， 係 最後咧，即係叫做如羊駝鼓動地來嗰陣時咧，嗰啲兵係從我哋後背啊， 衝出嚟 喺山下上面衝落嚟， 哇！ 衝落去嗰個中央舞台嗰度， 身歷其境咁樣。 係啊，中央舞台嗰度咧係鋪住水嘅， 赤 赤赤赤咁樣戰嘅， 係 啊。就 有曬氣勢， 成個總之你即係如果去到你覺得即係值翻票價啦， 係 嘛？即係比較虛撼啊，有音樂啊等等， 即係好睇過澳門啲水舞間㗎啦。 嗰啲另外一件事啦，因為佢有一個好雄厚嘅文化背景啊嘛。嗰首《長恨歌》擺住喺度啊，你真係好難超越㗎。 係呢、這個 啊， 係你講埋。 但係佢即係美化。我都唔讲佢分嗰方面啦，就讲你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吓，呢、三千宠爱在一身，大佬唔系一身，好多身噶，我都唔讲佢系即系昏庸到咩程度，啊，罗伟你。睇粵劇，有句唱詞係好過癮啊！叫做咩？跌啦你呢度，架弓取新抱，就係佢啦。 喂，唐朝好興噶喎。 喂，你唔可以講噶嘛？你60歲，你個仔22歲，你個新抱21歲，已經係結為夫婦6年之久啦。你中意。 就要攞埋嚟用， 即刻就話皇太后嘅兒子，送你去做道士，啊，就楊太真，然後咧打個 round 再整翻嚟，喂，好似武則天咁， 咪直頭武則天嗰條橋咯， 武則天就搞老豆嘅設施啫，你而家係搞你個仔嘅正妻喎、啊， 不過、啊、不過即係 不過嗰個 楊貴妃，楊貴妃 嘅太子嚟， 唔係太子16仔，即係但係你親生仔啊嘛， 都算㗎啦。 楊貴妃嘅故事咧，喺日本又好流行㗎喎。 日本啊，孫悟空都流行啦。 日本人係日本人 咁介意㗎喎， 唔係啊，即係講開又講咧，嗰個美化咧 係 已經超越咗國境啊。 我知 啊，喺日本都因為你都楊貴妃， 你有魅力 就係啦，魅力就喺呢度嘛。 又拍埋， 佢直頭日本仔仲作出嗰啲古仔啊，話即係李世民殺曬阿李元吉啊，即係李建成嗰啲仔女咧，俾佢走甩咗個大老婆。生咗个仔出嚟，去咗日本，又做咗武士。哎，嗰啲古仔唔讲啦，就讲呢个三千宠爱在一身，其实都唔系嘅。点解咧？因为杨贵妃嘅姊妹啊，哇，三个都封国夫人、啊，即系唐朝嗰啲制度咧，即系你最高级嘅贵族咧，梗系王啦， 系啊， 王下边就公啦，公都有好多种。唔同嘅等級嘅公，可以係國公，可以係郡公，可以係縣公， 啊，咁你如果到咗香宮啊，唔值錢啦。啊，佢三個姐妹都封為公喎。 嗯。 啊，即係戚國夫人， 係 咩咩咩楊國夫人等等。 嗯。 其實冚冷，即係四姐妹服侍佢。係。咁你就唔係三千寵愛在一身啦啩？ 哇！呢個 東南西北在一身啊！ 悉心又起嘅呢個真係唔計。 咁啊犀利喎，六十歲咯喎。咁啊即係十一年喎。 係。 唉，所以你話美化呢，當然即係啲文學家要寫得出嚟好嘢先得㗎。 咁唔單止呢個白居易嘅長恨歌㗎喎，喺呢個清朝都仲有呢個傳奇劇喎，長生殿。 係 啊係啊係啊。 幾即係 將佢寫到成為一個好即係多情浪漫嘅帝王啊。 喂，嗰啲叫做連續劇喎。 係啊。 清朝嘅長生殿係三日三夜㗎喎。即係做大戲唔係內廷做。而家咁啊，個零兩個鐘頭收貨㗎喎。 係。 一節一節一節咁樣，你要有幾大嘅財力先至能夠。編排出嚟， 系 再歌再舞。 嗱，呢個咧，如果從文學理論咧，就有多多少少有得解釋嘅，因為咧，即係一般人啊，流行文化咧，佢就係要睇一啲即係才子佳人或者英雄美人。咁才子佳人、英雄美人或者係通俗嘅嗰啲即係殘忍啊、暴君啊咩嗰啲嘅故事咧，佢哋都中意。 你總之要誇張。 系啦，一定要夸张。咁然后佢系喺佢哋呢啲知道嘅人物里边咧，佢哋就投射佢哋嘅所有美丽嘅想象。咁呢个白居易嘅呢个 长恨歌 就满足咗佢哋对于呢啲即系美丽嘅爱情嘅想象。咁所以一代一代嘅人咧就系叠从好似叠仙咁样一路叠上去，就 射 到长生殿啦，即系变咗系咁样。 咪即系 流行文化嚟 嘅，中国真系少呢啲嘅，即系少呢类啊，即系以皇室啊，嗱，譬如英国佢最出名就系 Camelot 啦，即系呢一个原著武士啊，呢个 King Richard 啦，理查啦，咁啊娶咗呢个咩啦，娶咗呢个 Jane Wave 啦，就系好靓嘅，即系法国女人。咁後嚟咧，佢嗰啲武士其中一個就同佢偷情啊嘛，咁搞到咧就英國同法國要打仗啊嘛，即係呢個古仔又係流傳咗好耐，即係中世紀開始咧，即係呢一類武士啊或者皇室嘅人同佳人，呢啲唔知算唔算？但係中國就唔係好多喎呢樣嘢。 啲文藝作品咧， 即係冇計喎， 一定係能夠吸引眼球嘅。 一定 嗰個故事咧，一定係曲折離奇嘅你仲要帶有充分嘅呢個想像力， 係。 但係嗰日啊，鼎盛興打電話俾我之後咧，我第一個諗到嘅咧， 係 其實就係李後主 喎。李後主又係 李後主嗱，即係 佢叫做分得可愛， 即係佢其實唔係一個 分， 佢係一個亡國之君，呢個就事實啦。 係。 佢唔係一個 佢冇乜和國，佢唔同阿唐玄宗啊，唐玄宗擺明一副好嘅遺產俾你，你就敗曬副身家，即係和國 都係和國， 佢都係 係咁。 其實佢本身 即係你嗰個國家亡咗，嗰啲人民成為二等公民， 係 你肯定係好多苦難噶嘛。你作為一個國家，你守土又窄，你嗰個國君 係 嘛？你成為亡國之君，你就係有責任噶啦。 咁啊其實咧就有個戲劇大師啊，姚克咧，就寫過一個劇本係關於李後主嘅， 係。 就係話咧，其實有好多人提過佢，係 點啊？ 要有啊某啲嘅政策咧，唔好咁嚴咁對一啲嚇，即係忠臣，又要寬鬆咁樣對某一啲即係有嚇、有辦法嘅、有能力嘅人咁。 係， 但係問題，但係佢唔聽，你啲忠臣煩我啊嘛， 佢唔聽， 係我要 happy 你煩我啊嘛。 咁啊，結果咧就即係姚克想講咧，就係、是、李後主本身對亡國家嘅。亡咧係有責任嘅， 哦， 咁所以咧，佢就唔係想從美化呢個李後主嘅角度寫嗰個劇本，但係嗰個劇本唔流行。後來任劍輝白雪仙做嗰個李後主嗰個粵劇咧就流行啦，哇，即係才子佳人咁樣，咁然後咧就揾呢個當時揾阿于伦叔咧就幫佢作一啲 接近流行曲的粵劇的，即係春花秋月何時了，人人朗朗上口，唱到李后主啲詞喎，仲有比賽喎，搞埋比賽，即係全港十八區咁一齊咧，就係唱嗰啲歌。咁即係成件事咧，即係我聽完阿鼎盛卿講文學作品美化嚇一啲分軍或者係暴君，咁我又諗到。李后主 系， 但系佢系唔系佢唔系人哋帮佢美化，佢自己写嘅嗰啲词， 咁啊自己写更加美化添啦，唔使讲啦。 唔系佢好真挚，佢啲感情系真挚。 佢自己写嗰啲其实就喺度悲叹， 系 咁，但系悲剧咧又系永恒嘅主题， 系 啊实收嘅呢样嘢。喜剧系最难写嘅， 系 嘛？悲剧嗰个皇帝整到咁鬼折堕咁凄涼，俾人糟質，咁仲有一種投射就係、 是， 不但有亡國之君，仲有亡國之民。亡國之民咧就攞呢個嚟寄託佢嘅哀思。 所有年代嘅亡國嘅人， 係 都會俾佢嗰個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係 感染到。所以我哋都有一套電影係叫《一江春水向東流》，就係咁解。 抗戰添啊，嗰陣抗戰， 抗 戰，我都唔明點解要用嗰、那個即係嗰個咁嘅戲名。 唔係因為 即係個意思。 鼎盛卿講得好啊，《詩經》裏面已經有講。 有。 自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勞，亡國之音哀以思啊嘛。 點解？頭先講崇祯皇帝叫名詩宗咧，啊個詩字係有意思嘅， 思想嘅詩啊， 係啊， 係 佢名詩宗，即係亡國之民，亡國之臣， 係 佢都要反思嘅喎， 係 諗而家我哋做緊二等公民，哇唔剃頭又要殺， 係 係嘛，咁即 係唔扎辮又話要殺， 到底嗰個源頭喺邊度咧？ 就係、是、呢個衰佬啊， 咪要諗咯， 唔係即係如果你話 佢仲唔認喎、 啊，佢唔認，朕非亡國之君啊嘛， 你就亡國之臣， 即係 希特拉都咁講噶， 希特拉更加 話你班德國人冇資格。要我呢個咁巴閉嘅元首， 我睇過佢嗰張佢個遺囑個英譯本啊嘛，然之後就跟住鬧其他國家啦。 係啊，總之我就冇錯。 係啊，你嗰班傻佬做咩要同我打啫？我而家幫你打鬼呢個蘇聯、啊，共產主義先至係人類嘅大敵啊嘛！我幫你砌佢，你做乜？你做乜要打我啊？ 呢個係偷橋，偷航要嘅橋啫。点解天王我也非战之罪，我冇打败喎。 咁你又唔讲咩嘢？佢司马迁都公道啊，你过去啦，吓、即系你佢无面目见江东父老啊嘛，你过去，你有胆咪过去再组织翻支军队，咪打翻转头咯。拿破仑都系咁啦，第二次输一件事啦， 打你衰多镬嘅啫。 好啦，咁啊，讲少少啦，就系、是、你第二隻歌咧就叫《今日成將軍》， 系啊， 就是、藍星嘅四重唱，咁啊歌頌下。 呢支歌有啲過癮 嘅，係咪？ 即係你歌頌今日成唔係問題， 係。 但係你歌頌今日成， 作為一個將軍， 你歌頌佢乜嘢先？ 咪打仗略咯。 錯， 係 錯。佢歌詞我睇過曬， 係 講來講去就講抗日。其實講抗日咧，今日成佢真係講唔到乜嘢。咩偉大嘅戰鬥出嚟嘅，因為佢嗰陣時嗰啲大百幾人嘅啫嘛。但係關鍵，如果按照北韓嘅口径嚟講咧，佢、最輝煌嘅打敗美帝國主義為首嘅聯合國軍啊嘛。 係 一句都冇提，點解咧？一個奇怪喎，呢支歌奇怪。 大佬俾個老闆公打到幾乎要走佬啊！ 好啦， 聽聽呢一隻《今日成將軍之歌》，由藍星四重唱嘅。 山绵绵，山顶沾满雪衣，鸭绿江水曲曲弯弯，飘着雪粉。今天自由朝鲜光荣黄昏上，灿烂地放射着神圣光芒。啊，英明的将军，敬爱的金日成。啊，伟大的将军，我们的领袖金日成，满洲人 军，我们的领袖金日成。劳动人民的解放者，我们的恩人，你是民主的新朝鲜，伟大的太阳，我们团结在海上叫整个家，全朝鲜都将淋着春光啊，一名的将军敬爱的金日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七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四宗本地和三宗输入个案，初步阳性个案少于二十宗。新增的四宗本地确诊个案，患者包括在铜锣湾宠物店工作的23岁女子。当局已经在宠物店拿走环境样本化验，而理工大学的全基因分析，女患者感染 Delta 病毒，暂时未找到与她相关的个案。其余三宗本地个案是之前确诊19岁男子的家人，三人分别是在北角苏浙工学就读的17岁中五学生，在轩尼诗道官立小学铜锣湾就读的11岁小五女生，同埋46岁女佣。另外，油麻地香港海景斯丽酒店相继出现确诊个案，当局在酒店攞到60多个环境样本，当中一啲样本呈阳性，包括有确诊者居住的413号房外的空气清新机样本。一名青年2019年10月在观塘港铁站外以戒刀割伤警员颈部，被起诉企图谋杀和交替的蓄意伤人罪。被告早前承认蓄意伤人罪，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7年9个月。现年21岁的被告承认2019年10月13号在观塘港铁站近 A1 出口行人天桥，意图使一名军装警员的身体受严重伤害，非法和恶意地伤害警员。他原本面对的企图谋杀罪就获准在法庭传档。消委会就市面出售的肉丸进行测试，发现60.5%牛丸和牛筋丸样本同时含有猪或者鸡肉成分，当中佳之选牛丸主要成分是猪肉。百佳超级市场回应查询说，佳之选牛丸的成分列明产品含有牛肉、猪肉、水和马铃薯淀粉等成分，百佳会同有关部门跟进并审视配方，务求提供更符合顾客口味的产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星期二的早上清凉，同埋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约为15度，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为18度，吹和缓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早上清凉，星期四同星期五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雨。而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系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 跨媒体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公元八八一年咧， 滿城盡帶黃金甲啊，而家識噶啦，睇完嗰套戲。 八八一年佢攻入長安咧，喺呢個含元殿啊，即帝位建立呢個政權咧，叫做大齊。 齊， 我唔知佢同齊有咩關係，可能佢係山東人啦，山東人咁啊，齊魯之邦啦嚇。 係， 咁呢個皇朝咧殺人緊要啦。 係， 只講兩次大屠殺。 係， 第一次大屠殺咧就佢即位之初咧。又學劉邦約法三章啊，殺人者死啊，你傷人者同罪等等嚇、啊，即係話我咧係愛護百姓嘅，我咧唔會殺平民嘅。 嗯， 咁但係佢第一手嘢咧就要接咗呢個政權，跟住咧就要揾錢㗎啦。 嗯， 抄家，咁梗係抄啲 有錢人家。 首先大官係嘛、啊嗯，大官啲名目啱啊，有錢唔一定有罪喎、啊，你官大就一定有罪喎、啊。咁啊，首先抄家， 佢大條道理啊嘛。 跟住上行下效啦、 嗯， 你係奉旨抄家，嗯、我哋啲兵咪又係話， 又抄 呢呢、啊這個都係啊，咁啊變成搶掠啦。 嗯， 一搶掠咧有一件事咧就弊嘅。 嗯， 點咧？个军心就变啦，点解咧？ 有水翻屋企啦嘛， 唉啱啦， 仲唔回乡啊？仲得闲同你打？ 食饱即镖， 走啦、啊，大佬仲走啊？翻屋企起屋啊？ 个腰度有钱嚟噶，想翻屋企做地主啦嘛？ 同埋条命仔紧要啦嘛？有钱条命仔就紧要 啦。同埋你都系咁咯，系嘛？咁我都系咁啦，系嘛？搞得唔好，仲要带个女人翻去，好啦，咁就军心已散。 系， 所以咧，俾唐兵咧一反击。 系， 再加埋又请埋沙陀兵添，真系攬搞。 呢啲 要请外兵， 系 咁咧，佢叫啲兵咧就唔听啦，啲将都已经捞晒啦，又住大屋，又即系屋里边嗰啲冚唪收晒啦，已经咁啊，军无战心，搞到佢要走佬。 嗯， 咁走出去咧，后尾睇睇，咦唔系、啊。我啲兵仲喺度喎，我城内冇几多兵啫喎，打翻转头咁，啊，打翻转头又俾佢赢咗，啊，呢下弊啦， 系， 佢就话 嬲啦， 长安啲老百姓咧不归王化， 系， 抵杀， 系， 嗰次屠城， 啊， 嗰次屠城，但系呢个已经唔系第一次噶啦， 系， 第一次嘅屠城咧同我哋好有关系， 嗯， 喺广州屠城， 啊。 佢何解喺廣州屠城咧？佢話咧喺廣州佢入城嗰陣時咧，遭到反抗最強烈嘅係咩咧？ 嗯， 唔係廣州人咯， 係 胡商 哦 啊， 喺度做生意嗰啲鬼佬絲綢之路， 正式色目人啦。 呢啲真 係胡商都不是善輩喎。 當然啦， 過海就係過江龍，係過江龍啊猛嘅，人哋喺海上絲路嚟又好，喺陸上絲路嚟又好，喺廣州有錢有槍有子彈，有僱傭兵。嗰陣時話佢哋啲僱傭兵係昆崙奴 啊。哦，係啊，係啊， 嚇， 係啊。 咁總之就唔係本地人，嗰啲又打得嘅。 我成日認為包公都係嘅，唔係點會咁面黑嘅咧？包公一定係混亂嘅， 嗰啲可能係肝炎。啊、好啦。嗰、那個皇朝打完咧，先知道哦，原來啲胡商咁犀利嘅， 係 殺，所以個歷史記載咧喺廣州殺胡商十萬。 哇！ 喂，廣州嗰陣時我比較你一百萬人啦， 係啊， 但係胡商居然有十萬，呢個係外邦人嚟嘅啫，係居然有十萬，講明幾個問題，一個咧就廣州非常之富庶啊， 係有生意做先嚟， 梗係啦， 冇錢呢班友嚟做乜鬼？ 直頭就係一個物流中心，係 國際貿易，國際貿易中心， 世界貿易中心，世貿啊， 世貿啊，冇錯。 咁咧就殺， 係 咁歷史上面咧都係話佢唔啱嘅， 係， 但係到咗呢個近代咧，因為。毛泽东咧有一个论断啊， 嗯， 佢话咧， 王朝啱，凡系起义都啱嘅， 农民起义啊， 佢话 系呢个农咩民咧，呢个落 史上 系 掀起无数次农民暴动同农民战争啊， 系 先至系中国历史进化嘅真正动力。 哇！ 佢呢篇文章里边点咗名 王 朝，唉，咁从此王朝咧。大家就要為佢解釋啦，甚至即係解釋，佢殺人，都係好嘅。 係 點解殺人都好嘅咧？ 清除咗啲 嗰啲阶级，剥削阶级， 唔系， 就 佢仲仲高嘅原则 系咩？ 佢话保证咗中国地区嘅统一。哇，统一呢顶帽大咯， 紧要 啊！即系唔系俾你番化，俾你胡化广州，借还了得，就真系杀 系。 所以呢个暴君咧，你话斋唔单止系即系正统嘅王朝 系 啊。即係農民起義都有幾個暴君，我就唔講曬咁多啦。啊，李自成啊，洪秀全啊，呢啲都係暴君， 直理曬譜嘅 暴君，唔係一般暴君， 係啊， 呢個頂級嘅暴君， 即係皇朝都十萬啊，幾廿萬啫。太平天国幾百萬幾百萬咁曬喎！ 你點解宋江做反詞話即係敢笑皇巢不丈夫咧？就因為皇巢好丈夫啊嘛，我要去丈夫佢係嘛？ 所以有一句说话是即系老生常谈噶啦，权力就令人腐化，绝对权力就令人绝对腐化。 唔系 咁，佢响做一个普通农民嘅时候，可能佢都系好善良噶、哦。但系当佢慢慢， 佢唔系 掌握 佢落地秀才嚟嘅，皇朝你都考唔到功名。 而且皇朝咧， 唔系农民嚟嘅， 佢系严嚣啊， 系啊。 佢係嚴囂嚟嘅， 即係土匪。 咬金嗰啲咧就係仔仔嚟嘅啫，佢啊真係大户， 即係雄嚟 嘅。唔係佢係領導農民起義，可以話佢啲兵冚唪都係嗰啲咁嘅，即係冇辦法揾到生活嘅，被逼即係落咗圍扣嘅嗰班人。即係但佢自己就唔係嘅，唔能夠話佢屬於農民階級嘅呢、這個係咪先？ 即使佢係農民出身。佢嗰支兵都唔可以稱為農民起義軍，老老實實講。 點解咧？ 嚇、啊，因為你立場變咗啦嘛。羅偉玲話齋，你有權啦嘛、你有權你就要掌權，就要利用，就要使用呢個權啊嘛。你對個權嘅使用嘅分寸如何咧？唔係每個人都掌握到噶嘛。 咁係， 有啲人咧就識得平衡。一張一詞，文武之道也。張而不詞，文武乏為啊嘛。但係詞而不張咧， 就死得啦。 又唔得， 吓变咗分君。 咁你王巢、李自成、洪秀全呢啲咧，佢系走上一条呢个强势嘅路， 一路拉个弦，一路拉到好紧。 因为 最后就 同埋佢，即系嗰种愤怒啊，即系嗰种怒啊，系好紧要嘅。除咗即系佢要钱 快啊， 系啊， 佢呢样快刀斩乱麻，我都费事用行政嘅办法、政治嘅办法嚟到。教化，甚至用呢个咩科举嘅办法嚟收买人心，佢唔得闲，佢迫不及待，佢觉得最快脆系呢首嘢， 同埋佢唔系有嗰、那个即系统治天下嘅，即系随途霸业嘅嗰种咁嘅野心或者咁嘅气魄嘅。 佢有啊，但系佢冇咁嘅本事啊，佢好想做世界之主添。 唔係，但係呢啲幻夢想嚟嘅啫，實際上你叫佢管理一個國家或者咩，根本佢管唔掂。你明啊？咁最簡單嘅嘢就係話，即係佢要財物，咁咪搶人哋嗰啲咯。 然之後快脆啊嘛， 嚇！然之後嬲起上嚟咪殺咯，全殺啦，佢都費事煩啊。 佢費事立法去徵收，佢直頭去攞，係 費事搜刮啊，直情係殺啊。即係總之你一反對佢就殺你。即係呢一種係，即係你話權力絕對腐敗咧，指其啱嘅權力咧，都令到人咧非常之血腥嘅呢、這個真。 而且仲有一樣 咧，你即 係 等於雅各賓，你最簡單噶啦。點解即係法國大革命嗰陣時就係呢一班共和，即係雅各賓俱樂部呢一班人啊，即係萬港共和。你班友冚冷殺曬，最簡單啦，將所有啲貴族啊冚冷殺曬，咪好咯，想唔共和都唔得啦，因為冇啦嘛。 同埋啊，鼎盛興 冇曬啲貴族俾你殺曬啊嘛， 都令到我諗起咧，有一種規律嘅喎、哦。呢個規律可能係管理學上都可以值得研究，就係上边嗰个中意嘅话，下边嗰啲人咧就会扑心扑命咁去做，即系上有好者，下有善言啦， 甚言啊， 下必甚言， 甚言， 即系仲做过龙，仲做过龙， 即系叫皇帝唔急太监急，同皇帝不报咧就太监。 皇朝呢个咁嘅吓，呢个咁嘅人，呢个咁嘅角色，当俾呢个毛泽东。賺一賺之後咧，哇！啲歷史書啊，或者係電視劇啊， 咁啊，泛民難咯， 係啦，就係咁。 點解佢殺十萬人咧？佢解釋得好過癮嘅喎，就因為佢多， 佢咁多人喺呢個廣州，就證明剝削重，證明咧即係外族入侵， 係 你咁解釋嘅。 喂，大佬做生意嘅， 禮還節曲噶啦，即係泛民難呢啲都即係。 唔係你敢唔敢要 政治正確？ 係要揾個理由啊嘛，你取於上啊嘛，大佬。 嗯。 系嘛嘛？ 咁紅 即係你個路線已經定咗，你個結論已經有 了。結論已經有㗎啦，嚇有㗎啦 嚇。係嘛？即係等於咧，即係教育局啊，如果定嗰條題目啊，唔係話即係咩利多於弊，弊多於利，咁你好簡單啊，就唔會出事啦。 嗯， 即係日本同中國嘅關係啊嘛，幾年前出事就係呢樣嘢啊嘛。即係你有咗個結論，你寫啊。 我請咗你做律師，你中意同我打贏官司，我話知你點講。啊，李宏志局點都好，你總之 你諗 教 贏，你諗 計啊，拗贏我就科水， 係嘛？所以文學史直即係文學家就自願落答嘅，史家咧有時就被逼嘅，啱唔啱啊？咩 咁你可以掛官嘅，係你唔掛官就掛頭咯，你有得揀嘅喎。 係 你講即係皇巢李自成呢班咧。在毛泽东的书里面呢都讲啱了一样东 西， 说他们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嗯， 流寇。 嗯， 皇朝又是啊，从中原走到来闽，走到来福建，又走到来这个广州，又走回上去，他是流窜的，他虽然他已经立了朝廷，说我是皇帝，但是他不懂经营一块地方， 梗系啦！ 你經營一塊地方就盧教授話啫，你要用行政手段啊嘛。 啱啊！ 佢唔係嘅喎，佢掠一度掠完就掠第二度。李自成又係咁。 係。 所以你睇佢百萬大軍入北京，到時走佬得三萬，啲人去曬邊咧？佢唔係打仗死曬，吳三桂冇殺佢幾多喎？ 係。 佢八萬去打吳三桂，結果吳三桂賴埋呢個多爾衮， 係 殺咗佢三萬啫喎。佢翻到北京仲五萬喎，咁你何解八萬就咁瓦解咗咧？ 係 就因為佢嗰百萬係一空而起，一空而散， 即係佢成日治軍都無方。 佢喺西安稱咗第二侯咧， 係 佢就唔喺西安留低一部分力量去經營陝西。佢老家嘛，你應該經營嗰度。就算你打北京敗咗翻嚟，喺陝西有排玩啊嘛。佢唔係，佢俾吳三桂一路追住打，又係長征啦今次。所以佢流寇啊嘛。 犯咗呢個毛澤東講啊，四面出擊。 佢唔識經營一塊地方，就證明 即係衰過， 佢冇一個政治治理嘅能力。 即係衰過太平天国。太平天国都即係定咗喺南京，佢都係經營啊嘛。你唔好理佢點分啦，點融嗰班友點樣亂嚟啊？係咪先？至少佢當咗嗰笪地係佢自己啊嘛。唔係點搞到十八年先可以清到佢啫？ 你諗下，皇朝佢入咗長安以後，佢可以屠長安城，咁你點守啊？殺盡啊，係嘛？ 係 你呢啲真係個又分暴而又分 係 啊！ 你洪秀全又係。你冇理由搞天經之變噶嘛？ 冇錯， 你本身洪秀全即係嗰啲文化水平仲低過皇巢，皇巢起碼係舉子，佢連 秀才都企你啲啊， 佢秀才都唔掂啊， 秀才都考唔到啊。 咁佢即係史坑軍都文又唔得，武又唔得，但係佢好彩咧，就靠到楊秀清，楊秀清東王。又靠到呢個蕭朝貴西王呢啲打得嘅，呢啲北王韋昌輝同呢個翼王石達開都打得嘅，咁然後南王馮雲山咧就有腦嘅，咁本來呢個班子係文武兼濟噶嘛， 但你又 咁你發夢就得噶啦，你喺度，但問題佢又唔抵得楊秀清，咁你一下殺咗楊秀清， 哦冇啦， 又殺埋呢個韋昌輝，又趕走呢個石達開，嗰啲王都冇晒啦，剩翻嗰啲仔仔， 嗰啲冇用啦，嗰啲废。 所以清兵都奇怪，咁啊打下 冇晒啲人， 唔系南京嗰个水，佢有个河噶嘛， 系啊系啊， 飘出嚟咧咁多死尸嘅，而且 都是老長毛喎、啊，因為新長毛啲頭髮未生出嚟噶嘛，佢飄出嚟都係老長毛，真係、啊、好嘢喎、啊，真 係殺曬啲元老，係啊，冇剩啦，冇剩啦，冇剩。 呢啲就係佢本身嗰個水平。 自傷殘殺嚇，自亂陣腳。 呢樣嘢你就要服阿劉邦啦，即係劉邦其實咧同洪秀全都唔爭得幾遠嘅，唔叻夠多嘅啫，叻少少啦。 咁佢都做過庭長啊嘛。 係、哎，即係佢識信人啊嘛，佢識睇人同埋佢信人。 識用人。 識用人啊！即係你叻過我，你搞掂佢啦。都唔知幾過癮啊！佢自己喺度玩，喺度搞一大餐。佢做皇帝都係噶，啱啊！佢連即係話要整一個儀式，佢都唔識嘅。 人哋話俾佢聽噶啦，信話我咧帶兵咧就多多益善，你帶兵就最多100,000。 係 你唔聽我講，你帶300,000去打匈奴，你咪百馬之危咯，係嘛？你真係冇嗰個本事噶嘛？ 係。 到嗰陣時候， 咁但佢有自知之明，佢知道自己冇本事啊嘛。即係你嗰扎咧，呢啲皇巢啊，呢啲咧最弊咧就係、是，即係佢成功咗，佢以為全部嘅功勞喺佢自己度，係嘛？佢自己有本事就得噶啦，其他唔使下邊啲人有本事嘅。即係呢樣嘢就係、是、即係嗰個成敗之間嗰個關鍵啊！老實講。 即係李自成同皇巢咧，都唔係即係 唔係自覺之才嚟 嘅。一蹴而就噶啦，佢都經營咗幾年甚至十幾年噶啦，但係佢就冇形成一個好嘅班子。 嗯，冇錯。 係啦，咁所以 佢亦都唔知道需要咩嘢班子。 政權唔掂， 我諗佢唔知道。 有，佢都揾牛金星嘅，揾啲舉人嘅。问题啲废嘅， 你哋真系牛金星啊！真系 李岩好嘅，佢又唔用。 系啦，好啦，讲到呢度咧，时间差唔多啦吓。咁见到阿基哥啦，一阵间咧又开始一个礼拜嘅好歌俾大家听啦。咁今听晚咧，阿飞哥就请嚟岑欢华居士同埋阿陶国章讲色同空啊。连尾讲色同空啊。好啦，最后一首咧就系红线女唱嘅。長恨歌，嗱呢只歌咧就非常之長嘅，成10分鐘。咁我哋播頭嗰幾分鐘啦，希望大家都中意啦嚇。好，咁啊，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世世生生，万世千。